就像一段旅程，我需要同行的人，你在某个时分刚好路过我的青春，以为你能爱我一世一生，曾经我是那么天真，爱你爱得奋不顾身，无怨无悔掏空灵魂。曾经是我最爱的人，今夜你又和谁温存？是不是在叫着别人，轻轻吻他火热的唇？曾经是我最爱的人，今夜你在何处藏身？有没有想过有一个人还在默默苦苦的等？像一段旅程，我需要同行的人，你在某个时分刚好路过我的青春，以为你能爱我一世一生，曾经我是那么天真，爱你爱得奋不顾身，无怨无悔掏空灵魂。谁温存？是不是在叫着别人，轻轻吻他火热的唇？曾经是我最爱的人，今夜你在何处藏身？有没有想过有一个人还在默默苦苦的等？谁温存？是不是在叫着别人，轻轻吻他火热的唇？曾经是我最爱的人，今夜你在何处藏身？